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晚高峰愉快，我是夏萌。今天是9月3号，周五了啊。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来的会更加的猛烈一些，所以也提醒大家，晚间5点到7点这个2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呢，在北京体育广播的直播间里边，康乐和夏萌会陪伴大家的，我们一块儿度过这个愉快的2个小时吧。 没错啊，尤其遇到了堵车种种的心里不太开心的事儿，但是您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保持一个开心的状态。想把这句话同理要送给国足啊。 哎，我今天这个自打我知道比分之后，我就一直开心不了。 是啊，遇到了点困难算什么呢？第一场是输给了澳大利亚队0-3的比分。想问问各位，有几位是这个熬夜看球的朋友吗？ 熬夜看球，我现在就特别庆幸自己没有熬夜看球 啊。昨天我还是忍不住起来了 啊， 结果看了上半场我就回去睡去了。 你太厉害了， 哎，洗洗睡吧。 上半场还行，你要是看了下半场估计你睡不着了，就 气的呀。 是我们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楼下办公室还聊天呢，就说这个我们的编辑啊沈老师昨天熬夜看了比赛了， 哎呦， 那叫给气的呀！ 啊，是。 还回想了一下40年前的往事， 啊， 我说都过了40年了，您怎么还没长记性呢？ 是，今天这个气儿还没泄出来。刚才看到的是这个从应该通州那边骑自行车来的， 嗯， 就想把这个气儿给泄出来， 满身的这个愤怒啊，无法发泄，只靠骑自行车来了，啊。 哎，当然了，虽然国足是输球了，但是还是保留了希望嘛。因为后边还有9场的比赛， 嗯， 国足只要调整好自己，还是有希望冲进卡塔尔世界杯的。我们保留了这个希望啊。 没错没错，保留了希望，那就还有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期待一下啊。不过我今天在，哎，我也忘了是什么评论还是什么了，还是有留言了，说10场比赛当中，我们不过只输了开头的第一场，有什么的呀？哎呦，我这气，哎呀，血压就上来了。 乐观的心态很好， 好吧，嗯 啊，希望是个好东西啊，保留了希望。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两天的在北京举办的服贸会呀，真的是流量担当啊。 没错没错，在服贸会的现场呢，据说不光是内容很丰富啊，还有各种高科技呀，什么5G 加 8K 呀，云视听啊，沉浸式体验啊，交互式这种互动啊，等等一系列这种高科技的名词哈，充斥在这次服贸会的报道当中。我们稍后呢在节目里边就会用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一块走进服贸会，关注服贸会，而且还会连线我们的记者。总而言之，服贸会是给我们的生活带去了精彩，也点燃了希望。 是的，所以既然中国队输球保留了希望，而现在进行的服贸会这么精彩又点燃了希望，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希望有关系，用我希望来造个句吧，各位朋友们。 哎呀，我希望国足赶紧调整好状态，我还希望疫情可以赶紧过去。 燕林说了，希望国足走得远一点，我个人希望梅西要是中国人就好了。 规划过来 啊，但是一个梅西看来按照昨天那个情况是带不动目前的国足 恨不得得有一对的梅西啊。 是， 清明仙子也说，国足虐我千百遍，我待国足如亲儿子。 哎呦，您这真是与时俱进啊。 都不是初恋了 对啊，这亲儿子更亲啊。 嗯， 这句话应该是符合前一些天这个主教练李铁指导采访说啊，大家应该把国足当亲儿子。和平使者还说了，国足认真总结，加油，路还长着呢，还有九场比赛呢。啊，当然我也看到了某外媒，也是专门研究数据的这样的专业的足球网站，对于国足的出现做了一个预测，就是这一轮结束之后，看到这个比较权威的网站认为国足的出现概率只有0.88%呀。 什么0.88%？ 对， 一都没有 啊，1% 都 不到。是，这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是我希望国足能够通过未来的多场比赛，咱们一点点提升这样的一个出现的概率。现在这刚看了这一场，有的朋友说能说这个还有没有希望这件事吗？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预测的可能性的。为什么？因为下一场如果对日本队咱们再不能有好的结果的话，阿曼队那边人家第一场已经全取三分了，所以再加上沙特也很厉害，这小组当中好像出现的名额就那么几个，那国足可不就被排到最后了吗？ 嗯，你现在还是比较乐观的啊，还有这个精神头跟这儿算分算小分呢。哎，一场场踢吧，就这样吧啊！我是曼联也说，我看几场比赛，就看几场比赛了啊，那下就能出现呀。是也认为国足出现的前景不太乐观是吗？反正这个1%都不到，咱就一场场看吧。 哎，但是必须得有希望， 嗯， 因为这场输球之后呢，我相信对于主教练李铁还有队员们来讲，它是一个震荡， 嗯， 因为之前啊，你看各种采访是不是？夏萌昨天咱们分析的， 我们在看之前比赛之前啊，这个各种各样采访的时候呢，就都说现在无论是教练还是球员都信心十足。我们昨天在比赛在上节目的时候也认为哈，有信心是好事，而且呢，对于这个比赛是一分啊还是三分，也是进行了一个猜测。哎呀，没想到这个比赛打完了之后，一下就回到了解放前。当然了，这个教练组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接下来的比赛呢，也会去全力以赴的对待。至于说面对日本，咱能一分也好，三分也好，咱先不去想了，踏踏实实的先从头做起吧。 是，所以这个希望仍然是存留的，但是要看队员们包括教练如何处理好这个心态。 嗯， 特梅普他说了，我希望国足别成为热点，冷处理3年为好。这个就是以前有球迷有这个观点，说大家就是太关心国足了，把他们捧的是吧，一个个的 先晾着他 啊，晾着他。但是国足我觉得还是国内的体育当中流量担当当中的，不说第一也是第二了吧。 我觉得就是第一了。 是， 如果没什么足球方面的赛事的话，他可能会往后稍微排一排，但但凡有一些跟足球相关的赛事，哪怕只是我们的联赛，他都永远保持他这个第一的位置。 没错，所以他是流量担当啊，就不太可能被冷处理，因为各个媒体都抓着国足这个事儿使劲的在报呢。 嗯， 当然这个也客观上会给国足将士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嗯， 但是从这个比赛当中可以看到啊，无论你的这个赛前的精气神有多足，给你打的鸡血有多多，但是在赛场当中还是实力决定一切呀。 嗯， 就像是家里人 CN 他说的，实力点点点点点点点，咱们实力不够啊， 实力不够颜值凑这也是不行的啊，实力不够信心凑也是不可能的。这个足球赛场当中呢，就是要靠实力说话。宝姐姐换头像了，看到了，她说这个我希望造句哈，我希望世界和平，我希望疫情快点过去。我们今天呢就用我希望这三个字来造句。 希望是个好东西啊。这多少的文人骚客，包括这个大哲学家、文学家，都是对于希望有各种各样的描绘。其中， 我记得莎士比亚曾经说过，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啊，这个就是一种希望的感觉啊。 哎，是，9290也说，国足有没有希望，那要看希望的目标是什么啊。明白了，我们目标稍微定低一点呢，这个希望就在前方。如果说我们一下定的目标特别高，打进世界杯，哎，恨不得冲进前三，那就有点黑暗了，是吗？ 是，另外这边看到了。彩虹小男孩他说了，希望是坚韧的拐杖，忍耐是旅行袋，携带着他们人就可以登上永恒之旅。这个他说不是我说的，这是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先生说的。 我刚想说这个造句造得好，得语文考试得给100分。 是这大家也可以啊，找一些这个名言警句给我们分享出来。 对对对， 然后但是您必须得写上，我认为啊，千万别说就是自己写的。 青柠仙子还说呢，我希望康乐可以唱一首振奋士气的歌。 哎呦， 哎，让我们好好的振奋一下， 是吧？现在就开始要振奋了。 我们今天带来的歌呢，这个还都是比较正能量的。 对 啊，相信一会儿在随着节目的进行呢，大家的心情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是，夏萌。本期节目之前还跟我建议呢，说今天咱要不要就来这个大家已经点的那首是吧，刘欢老师的 从头再来。 然后我说了，我说今天就从头再来嘛，别介，咱还是有希望的。 是，但是我后来又特别这个怎么说呢，我说早晚得放这首歌的。 是， 就 反正 往后再放一放吧啊。 对，在今天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也给大家设立了一个投票，就是国足能不能出现，很简单，俩答案，一个是能，一个是不能。 也 看到大家在投票啊，哎呀，这个好像看好国足的又越来越少了，这个比例啊。 昨天投票，一分、三分和平局哪个最多来着？ 平局最多， 平局最多。哎呀，这还是让大家失望了啊。 是。 今天用我希望造句，看见一位朋友他说，哎，我希望呢，我们诚恳做人，不要玩世不恭。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希望呢现在可以出去旅游。 哎， 很快这个十一假期也就到了嘛，是可以把这个事情提上日程了。另外那个环球影城那边不也要开门开业了吗？ 哎，是的。这两天咱们未来给大家多盘点盘点关于环球影城的事儿吧。我看到有相关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已经去进驻了里边去了。 进驻这个词让人，哎呀， 多好啊，是吧？ 对呀，我也想，算了，我就不 在。就天天， 我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去环球影城玩一下。 我以为刚才你想造句说，我希望我要是那个记者就好了，天天住在那儿是吧？ 驻扎在那儿啊。当然，如果天天玩，肯定也挺没意思的，而且又是带着这个工作任务的话，还是神经要保持高度紧张的嘛。 是啊，但是可以晚上啊，就是人很少的时候可以自己去逛这个环球影城，啪啪的去逛， 啪啪的 多好啊，逛了。 我希望来造句啊，康乐你也给造一个吧。 我希望，刚才我不说了吗，我希望梅西是中国人，这第一个造句。第二个造句，我希望我能马上就变得饱读45经。问我什么我都像字典一样能回答出来，括号就是不可能的。 就我希望就是许个愿嘛，肯定是现在没有实现的，你希望成为活字典儿。 哎呦，但是这个我觉得希望真的是个好东西啊，夏萌。 有希望就不是悲。 哎，对啊，而且大家平时在工作当中的这么的忙碌啊，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啊，你需要给自己树立一个所谓的希望，有了希望之后你会感觉到生活就变得不是那么的苦涩，变得有一点点的甜了。 哎，用我希望造一个句子，很多学生朋友看见一位朋友，用户啊后边一串数字，他说我希望，考试能得第一名，我还希望我能和某某某成为好朋友 啊， 可能这个措辞之间感觉是一个学生哈、 啊。是啊，他俩有什么样的这个因果联系吗？比如说您考好了之后了，某个人就愿意跟您成为朋友了，是吗？ 可能只是并列关系吧。 啊，是，还以为有故事呢。当然这边 哪有那么多故事？ 是的，不像大人啊。 哎，故事多了就成了事故。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叫永恒的卤煮，他说了，这又是引用了一位大哲学家尼采。哎呦，这盘可大了。 说尼采先生曾经说过，强烈的希望是人生中比任何欢乐更大的兴奋剂呀。 嗯， 是啊，所以说你得有希望才行。国足这个事儿更是啊，他必须得存在这样的一个出现的希望。包括我看到了赛后很多的队员们，某一位啊，就是这记者没说是谁说的，说这个老队员就说了，可能年轻队员以后还有希望参加更多的这个十二强赛，但是就我而言，可能这自己就参加这么一届的十二强赛，就不想留下什么遗憾呐。 嗯，是，不想留下遗憾，那您倒是拿出点真本事来呀。 对呀、啊，所谓的真本事，那说说国足的昨天这个，今天凌晨吧，这场比赛好像没有什么亮点呢。 亮点应该就是最后那几分钟吧， 而前十五分钟算是 啊， 三板斧好像有点亮点、 啊。然后很快这个就又回到了以前那个节奏里边去。嗯，今天还看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媒体， 哎， 对于咱们的这个， 哎呀呀呀呀， 哎呦，看完气就不打一处来啊。猫和老鼠的故事都已经上演了。 对， 啊、 人说这个，这澳大利亚的门将啊，说这个。通过十五分钟摸了摸中国队的底儿、摸完之后了，就觉得他自己可以在守门员当守门员的过程当中拿一本小说，他说他都能看进去。 哎呦喂， 你说这个讽刺的。 是九二九零这位朋友也说，我希望这次能胜日本，输别人可以，但是就希望能够拿下日本。 哎呦， 日本那边今天不是他们也有一些网友在调侃吗？ 啊， 说他们现在也没有那么强大，中国队你们有机会哦。 是。当然了，按照实力的对比，日本要强于澳大利亚，啊，所以大家如果按照今天凌晨这个比赛的话，日本的第一场输给阿曼了， 也是个大冷门。 对呀、啊， 但是不是他们会不会就这样一直沉沦下去，还是说及早的调整好状态来面对我们，或者最糟糕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咱们身上调整好了状态。 日本队，我记得上一届的十二强赛的话，他就比较的慢热呀。 嗯。 当时第一场我记得就输给阿联酋，那这一届的话第一场输给阿曼啊，所以他如果慢慢调整过来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 哎、很有可能就从咱们这场比赛当中调整好了状态。 是、 哎、呀， 所以国足在怀抱希望的同时，也必须要让自己在精神层面上首先准备好，就不能说是、第一场零比三了，下一场如果对日本咱还没拿下的话啊，就崩溃了。 嗯， 那就完了。 没错，赵军啊说了，所以我昨天怎么说来着啊，看不清自己的定位，这才是最可怕的。 是，所以咱们还得给国足打打劲儿。今天再送给国足这首吧，坚持到底。 好嘞， 希望国足能够，哎呀， 这毕竟只是这个十二强赛的第一场比赛嘛，确实应该坚持到底，也希望国足可以尽早的调整好状态。 对，至少别就比如比了三五场就没悬念了，这个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啊。 对，希望这个留给中国队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晚点再说。 是，坚持到底，送给国足也送给各位。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时光倒回去，我也追到十七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哦，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 赢就一起扛，输就一起狂，这句话在篮球上面经常用， 输就一起扛，赢就一起狂 啊！ 输了还狂什么呀？ 输了 好好写总结， 输了发狂了。 对， 是这边思雨他说了，刚刚造句，希望每天都有好心情，结果在这个听听 FM 上面马上就中奖了， 哦，恭喜呀！虽然只是一个小奖，但是也让我们的心情一下就变好了，对不对？ 哎，所以。那些没有下载听听 FM 没有经常来我们金戈铁马节目抢红包的朋友， 您今天就损失了0.66元 啊，您不知不觉损失了0.00000001呀。朋友说了，他希望国足每次都可以打进亚洲区的12强赛，他就知足了。 青青仙子说，我希望听听 FM 什么时候能出一个语音功能，想和你们一块唱。 哎，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听听 FM 的这个专业人士，可是在线上啊都能听到您的这样的一个呼声。 嗯， 未来多增加各种各样的功能吧。5434JP 也说了，选择真的挺纠结的，就是说国足能出现还是不能出现这个事儿，其实都盼望着国足能出现，可是现实呢太不给力了，那真的就是出不了线呢。 态度决定一切。哎呀，你这名字起得太好了，就应该送给国足，说唱一首追梦赤子心吧，提提气势。 哎呦，态度决定一切说的是吧，来放这个，我这歌就在手边，还真有 中华小曲库啊， 真有。 如果没有收买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用力或者 来 ，Come on！ 前奏，音乐的烈日要敲，那光芒努力听不难分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球绕。 这歌真适合，适合国足的将士们在多哈输球之后了，都是扣上自己的耳机。 嗯， 往往这个球员我们看着电视里是吧，坐大巴都扣一个， 哎，就是各种世界大牌耳机啊， 对， 这都插着手机呢啊，希望能够听一听这些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激励一下自己，不要沉沦下去，打起精神呢。 哎，这边谈到吃的了，哥大爷他说了，我希望今晚可以吃到爆羊肉。 哦， 啊，是葱爆羊肉吗？ 有什么说法讲究吗？今天周五就一定得吃葱爆羊肉？ 是，反正吃不了袋鼠肉了，被袋鼠，人家昨天袋鼠会打拳击啊，各位。 哎，是的，就是袋鼠那尾巴特别厉害，能撑着，然后给这个敌人来一个大踹。 对呀， 昨天在今天凌晨就不小心被这个澳大利亚来了一个飞踹。 是，昨儿我们还开玩笑呢，说希望国足化身为《水浒传》当中的英雄 打袋鼠 啊，对呀，武松，哎，没想到前15分钟好像刚有点这个三碗不过刚喝完酒那劲儿， 对，就是结果可能喝大了，就此就是醉醺醺的了， 或者喝这度数不够吗？难道 啊，还得来点高度的？ 是。啊，当然大家在聊国足的时候，今天我们说的是希望这件事儿啊，中国队输球保留希望。另外谈到希望呢， 这两天在北京举办的服贸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服贸会的精彩也是点燃了全新的希望。那我们今天就用我希望来造个句吧。 嗯， 各位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可以继续跟夏蒙、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一会儿在第二时段将会有对服贸会的一个详细的报道，包括第三时段也会连线本台的记者于伯川，他是在服贸会的现场有很多全新的见闻。接下来进入到第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进入第一时段的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要闻。今天上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2名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在公祭广场撞响和平大钟，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另外，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也举行了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仪式于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包括升国旗和区旗、鸣枪致敬先烈、默哀、献花圈、鞠躬礼等环节。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还有中央驻港机构主要官员以及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都出席了今天的纪念仪式。 今天上午，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109名为国战斗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英烈，70多年后在祖国的大地上安息。2014年以来，累计共有825位在韩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在这里安息。社会各界约300人参加了仪式。参加仪式的人们排起长队，向烈士献花致敬，并瞻仰烈士的英明墙。 记者今天从北京一卡通了解到，为了顺应移动支付的潮流，一卡通将为符合条件的高校在校生免费配发及身份识别、乘车优待、市政交通一卡通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北京市电子学生卡，其中北京交通大学率先试点应用。这次推行的电子学生卡不仅与实体卡享有相同的乘车优惠，即乘坐北京地面公交常规路线时可以享受2.5折的乘车优惠，还同时呢还具有安全高效、便捷申领、全国通用等等诸多特点。 而近日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获悉，北京市慢行系统规划2020到2035年已编制完成，正式向社会公示，听取公众意见。规划提出，到2035年，慢行系统将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形成公交加慢行的绿色出行模式。北京也将建成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对标国际一流标准，规划从出行比例、骑行量、路权保障和环境品质4个方面提出了8项规划指标，包括5公里内慢行出行比例、人行道有效宽度达标率、绿化遮阴率等等。规划提出，从开展健步越骑活动、曝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提高交通参与者尤其是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主的文明出行意识，礼让慢行出行者，推动慢行出行在北京蔚然成风。 目前有媒体报道了北京部分小区电动车充电的乱象，比如说没有设置充电桩，电动车在楼道内停放，居民将电瓶带到家中充电，小区非线充电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近日，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建国门大队和18里店大队呢，前往报道中所涉及到的小区和社区，对楼宇内停放电动车、电动车入户、非线充电等等现象进行了排查整治。那此前探访当中发现的电动车违规乱放问题呢，目前来看基本都得到了整治，小区正在规划集中充电设施。朝阳区平乐园社区就表示，为了防止居民将电瓶带到家里充电，将会采取电动车实名登记措施。 今天教育部召开发布会，介绍第8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有关情况。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介绍到，2019年全国6到22岁的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为23.8%。他说，总体上优良率在增加，但是大学生体质优良率基本上没有增长。他还透露到，体质与健康出现好转，但是问题依然严峻。青少年的近视、肥胖等问题，还有大学生体质下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因此，如何让一系列重磅政策真诚的落实，产生重磅的效果呢？还需要我们持续用力。针对大学生身体素质下滑的问题，将会推进高校体育评价改革，把体育工作及其效果作为高校办学评价的重要指标，纳入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指标的体系和双一流建设的成果评价。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昨天发布了最新的月度报告，显示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在经历了连续两个月下跌之后呢，再次上扬。报告显示，受食糖、植物油以及谷物价格强劲涨势推动，八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是127.4点，环比上涨了3.1%，同比上涨了32.9%。其中，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9.6%，植物油和谷物价格指数呢，分别都有所上涨。相比之下，乳制品和肉类价格指数的波动较小。同时，报告还指出，全球谷物供应依然处在相对充足的水平。 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公布的最新一期对餐饮企业的这个检查通报中显示，四家宇飞牛肉面的门店因超范围经营冷荤凉菜、餐具未消毒、冷食专间的温度不符合要求，未按要求在指定操作区域内从事食品加工等相关问题被查处。今天记者致电其工商登记电话以及垂杨柳店，均无人接听。 第一时段的资讯部分先为大家关注到这儿，更多的和服贸会有关的消息呢，我们稍后在第二时段呢会为大家带去更多的关注。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就聊一聊希望哈。中国队输球，但是依然还是保留希望啊。服贸会现在正在举行，精彩呢也是点燃了我们对于生活的希望，就用我希望这三个字来造个句吧。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报道，我在服贸会等你。 晚高峰的5: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周末愉快，我是夏萌。今天周五了哈，晚高峰会来得更加的猛烈一些，也希望呢大家5到7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如果遇上了堵车也不要堵心，一块呢来听听我们的节目，乐呵乐呵。 哎，如果堵车了，想一想国足现在的处境，那不比您难多了吗？国足还是继续的保有希望，要奋战到底呀。 哎，是的啊。与此同时呢，服贸会现在也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本届服贸会当中呢，是充满了高科技各种各样的亮点，可以说呢，科技点燃了我们对于生活的希望。那今天的话题就是用我希望来造个句吧。 是这个服贸会确实这种感觉啊，我这几天看到了各种科技的亮点。 是的， 就像我们的背景音乐这种感觉一样，非常的炫酷啊。所以咱们 马上给大家带来关于服贸会的相关的介绍。 嗯， 在介绍之前，想问问大家的意见，要不要先进一段歌曲呢？ 今天如果有什么好听的歌的话，我还是觉得先听歌吧。 哎，这首歌呢是北京奥运会2008年那会儿的，我个人认为是最好听的一首歌了。 嗯， 表达了北京欢迎全球的各位， 哎呀， 来到我们这城市当中， 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 那这首歌就是《北京欢迎你》，同样在服贸会这个场合也是适用的。咱们送给全球的来参与这次北京服贸会的朋友，也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吧。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 都是破人情，不要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流情，不要客气。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我家大门常打开，这歌不适合国足啊，金庭仙子，这歌没送给国足，这歌呢 是为了服贸会。 对，表达了我们服贸会的这样的一种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的这个主题。等一会儿给大家详细介绍服贸会的这个盛况啊。来，第二遍。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绽放青春笑容，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北京欢迎你， 用音乐点滴滴，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是的，借助这一首《北京欢迎你》，也是欢迎来自全球的朋友们参与在北京举办的服贸会呀。 嗯，是的，本届服贸会呢，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家企业注册线上线下的参展参会，国际化率世界500强占比都超过了上届的水平。行走服贸会，热闹和科技感扑面而来。 哎呀，走进首次设立的数字服务专区，未来的生活图景是徐徐展开呀。春赏繁花冬有雪， 在故宫博物院主办、腾讯协办的文化传承数字共享的数字故宫体验专区，通过微信就可以一日看尽四季的故宫。畅游杜宝阁的小程序更将600件故宫的文物收入囊中。啊，确实这个太方便了。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这个高通搭设的骁龙高清影厅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的盛宴，近距离去感受 5G 创新应用的魅力，还有高德地图带来的出门好生活开放服务平台，聚合了吃住行等等多种的出门服务，打造数字生活的新基建。服贸会期间呢，高德地图还将和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共同签订北京市绿色出行碳普惠首笔碳交易意向书。 这次的服贸会也是非常的炫酷，有高科技的各种产品的展现，戴上 VR 眼镜，骑上美团单车，现场体验北京的商圈之美。在美团的展区呢，无人车、无人机以及无人零售的门店是探索数字生活的解决方案。而在疫情防控期间，数字技术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由线下转到线上，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这确实是太方便了。 嗯，不光如此呢，这个数字贸易蓬勃兴起，安全问题就不容忽视了。在深度伪造检测平台火眼金睛之下呢， AI 换脸技术制作的视频瞬间就被识破了。这是一家科技公司啊，科技公司的代表也说呢，这个平台可以用于检测图像物证的真实性，检测网络内容合规性、安全性等等多场景，平衡数字创新和安全问题。 当然，这里也少不了我们体育的存在感啊，独特的工业遗存景观与现代展会碰撞融合，八大专题展各有特色，而其中的新进的双会场之一的首钢园也是蓄势待发。在体育服务的展区当中，融创文旅集团以细沙模拟雪地质感为观众奉上了一场奇妙的冰雪之旅。在北京冬奥会临近之际，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希望不断地提升产品的供给质量，助力实现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这个大目标啊。 嗯，而在文旅服务区域呢，贝壳找房带来了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在居住领域应用的新方案。相关负责人就介绍，数字化转型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利的生活，更美好的居住体验。线下展览热闹开场，那么云上服贸会呢也非常的精彩。作为本届服贸会数字平台官方技术服务商，京东云全面夯实和升级云上服贸会的技术底座，围绕展览、会议、洽谈、贸易、数字化服务5大块，设置了线上展台、云会议、会议直播等等25项功能，也为中外展客商、中外客这个展客商呢去搭建云上交流通道。 13.5期间，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服务进出口累计达3.6万亿美元，全球的服务贸易第二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的教授周念力表示，当前我国服务贸易恢复增长态势强劲，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达到了2.37亿元的人民币的这个数量，是基本恢复到了2019年的同期水平。而在2020服贸会之后，北京加快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呀。 嗯，说到服贸会啊，大家呢，明天周六、周日两天，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线上购票啊，也可以去服贸会的现场体验一下这个数字科技所带来的魅力。也有朋友问了说，说服贸会究竟是什么呢？ 哎， 就我们，和它有什么关系？它和日常生活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是啊。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解读哈，这个。服务贸易范围是很广的，比如说根据服务对象，服务贸易呢就可以分成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的服务。前者包括了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和其他的技术服务，货运运输、仓储、邮政快递等等服务，还有什么信息服务啊、金融服务等等。而生活性服务呢，就是指满足咱们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了，范围就更广了，它涵盖了居民、家庭服务、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体育服务等等领域。 服务贸易和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可以说无时无处都在。比如说我们在网上购物啊，除了买到货物，过程当中呢还使用了快递运输服务啊，我们买票去电影院看这个进口的电影，就享受了娱乐文化服务。 嗯，还有朋友会问啊，这次的这个服贸会与传统的这个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是广交会，还有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相比，我们这服贸会它的角色和作用有何独特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呢？因为服贸会的前身是京交会，2012年首次举办，2019年是更名为服贸会的。这是全球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的服务贸易平台，也是中国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渠道。当然，也是权威服务的贸易政策和信息的发布窗口，以及各国服务贸易企业交流合作的桥梁。服贸会与进博会、广交会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平台。创办三大平台是我国不同发展时期外贸领域与时俱进的关键举措。我国首次将数字贸易列入到了服务贸易的发展规划，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已经成为了服务贸易的全新增长点呀。 嗯，有朋友还问呢，说这个服贸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服贸会呢，是从9月2号到9月7号举行。这个期间呢，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两处会场周边的部分道路将会分时分段的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市交管局也预计啊，双休日前往参观的市民朋友会非常的多。两处会场周边道路呢，会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现象，停车资源也会趋于紧张。交管部门预计3号、6号、7号三个工作日早晚高峰周边道路交通流量会比较大。4号、5号呢双休日两天，预计9点到11点和下午2点到晚上6点车流都是比较集中的。如果大家想去服贸会现场关注的话呢，最好呢还是坐地铁或者公交车更加的方便。 服贸会欢迎全球的朋友来到北京，继续再给大家奉上这首《北京欢迎你》。 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不断远近都是破人情，不要自己。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我家中州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陌生熟悉都是客人情，不用距离。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好的，有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电梯收听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话题聊跟希望有关的事儿，用我希望来造个句吧。中国队输球，但是保留希望。另外，在北京举办的服贸会，精彩又点燃了希望啊。 嗯，是的，草球也争春，他说，这个竞技体育呢不存在侥幸，实力才是王道。 哎，是的。这边还有自在猪猪，他说了，输球可以，但是以现在这种表现输球，作为球迷是无法接受的呀。 嗯，天马行空说，多希望这就是一个梦啊。 啊，这是关键，下一场比赛又临近了啊，这也没有多长时间给我们调整啊，是吧？ 对，咱们就算要从梦里醒来的话呢，这也要赶紧醒了啊，不能有下床气了。 是，现在这属于是梦醒时分的状态、啊、 我是满莲，说我希望李铁带好咱们的国足，这也是代表咱们的国人呐、啊。 对，牵着蜗牛去西藏，他问了，里皮当年为啥就辞职了呀？ 哎呀，这个原因太多了， 太费心了。 对， 给多少钱也补不回来呀、 啊。嗯， 变局这位朋友说，尽管我认为国足和澳大利亚比赛会输，但我还是因为希望他们赢而选择了国足打平。 哎 啊，昨天您也是给这个投票里边哈，给打平投票了，但是很可惜，昨天很多朋友选打平，选输球的好像还真不多。 哎， 就没想到啊，我昨天还特别不开眼，预测吧，真是，哎，我再也不预测了。但凡以后有国足的比赛，都别让我预测了啊。 小小强，那没也别介，争取下场，咱还是继续预测，是吧？叫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啊，这也是一种精神的体现。 这个精神，我们持续了这40多年、50年了， 还是拥有希望的啊，国足。大家，这边有朋友说，要不然放个在希望的田野上吧，这是《青灵仙子》，这曲子我们会，但是这个没在库里边，现在啊，调不出来， 心里边唱一唱吧。 是。小小强他说了，夜里比赛第89分钟时候醒了，哎呦，摸黑看着手机的比赛的分数，啊，他 好庆幸自己睡着了呀， 窃喜了一下呀，啊，这真是多亏睡着了呀，要不然是觉得浪费时间了吗？难道这是？啊，当然说起国足这个比赛呢，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这些，你看这个机构啊，也都是。也挺坏的是吧， 刚看那个出现的概率， 你看这表下蒙 看见了，火就不打一处来，我们还排在越南之后 啊。对呀， 越南还有1.88%的出现概率， 对， 我们只有0.88%，连一都不够。 对呀，然后这阿曼是19.8%，人赢了一场，你看， 所以干脆就直接来一段文字说，这个中国男足想要出现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是啊，但这个人家都是按照这个相应的这个概率算的。我还真的跟一些专业的记者问说，哎，这网站准吗？人家说了一般都还是挺客观挺准的。 行吧， 就是根据相关的这个数学建模给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概率。所以怎么能够突破这个概率呢？只能依靠着国足自己个儿。 不是等，咱也没想着出现呀，咱就能就觉得咱能出现了。 至少咱们把这个概率提升一下吧，这不到1%的这个概率看起来真的有点磕碜，有点难看。 我们就超过那个越南的1.88%。 对，怎么着咱们得超过越南队啊，好像是第二场对日本，第三场就是在大年那会儿吧，好像是吧，我记得对越南队，所以说第三场是最重要的。 是的，日本队虽然第一场比赛输给了阿曼，但是他们依然还是有87.44%的概率能够出现，那就是铁定能出现呗。 对呀，而且这场比赛赛后看了澳大利亚媒体，更让我生气了。就是把这个澳大利亚媒体 Sydney Morning Herald 的，这是悉尼早报评价了， 人报， 是说这个澳大利亚赢球小菜一碟，比赛就像猫和老鼠玩啊，猫在捉弄老鼠。 你就说的那个残忍一点，比赛就像猫在玩弄老鼠。 哎呀， 你看人家这个，而且人家就说这什么，中国的门将似乎是整条防线表现最好的， 对， 但他只是将无可避免的进球拖延了一些。 是、啊、 中国的防线处处是漏洞。你看，这就是人家对于我们的评价。我觉得这段字啊，真的应该就是打一个横幅贴在国足的训练场地上，让他们时时刻刻都看见。 是啊，而且他说这个说就像猫玩弄老鼠，我突然想了，他如果说是如果猫和老鼠，那就有意思了。 嗯， 猫和老鼠是个动画片啊，那里边是老鼠， 老鼠总是捉弄猫。 对呀、啊。 嗯， 哎呀， 他没说，他就是 就这个啊，那是汤姆安德和什么那个 杰瑞 啊，对，汤姆和杰瑞，对对对，啊，所以说咱们是，比如说要是做老鼠，咱们得做杰瑞的那种老鼠啊，不能被人总玩啊。 对，这个猫捉耗子，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吗？就是猫在抓到耗子的时候啊，通常不会直接把它给弄死，就先盘弄一会儿， 对 啊，羞辱它一下。 哎呀 这形容在国足身上了。 是3-0的比分，在足球比赛里边，它其实就是已经证明了这俩队的实力差距非常大，不是一个 level 一个级别的球队。 对，而且这个前提呢，还是对方多数主力没有回归的状态下。 对，我还看澳洲的媒体，有一家澳大利亚的媒体说了，这场比赛正常打，认为能赢国足6到7个球。 哦， 人家对 人收着打呢。 对呀、啊，人家是有这样的一个 主力没来呢。 你看，所以一输球了， 那真的是没辙，人家说啥都对，你长一百个嘴，你输球了，你就是辩论不过人家。 嗯，赵军还说这个当地的媒体也没说错啊，这个实话总是难以接受的。还有纳兰德行也说了，自己不争气呀，被别人嘲笑也只能受着了。 对呀，这没有办法，这是一种嘲讽啊。唐二爷 WL 他也说了，国足不意外。会这个不出意外，小组垫底儿，谁敢跟我打赌？我输了请吃饭。这个一般现在真没人敢您打跟您打赌啊！我们现在已经专业的这个数据都分析出来了，人家认为国足只有0.88%这个数据啊能出现，越南人家还1.88%呢。 就其实按这个排名的话，我们就是小组垫底，所以您也不用打这个赌了。 是，这还有。这边冷眼旁观物语他说了，你们哪来的自信认为国足仍有出现的希望啊？你们平时不关注足球吗？不知道中国足球现在的处境实力吗？ 嗯， 啊，承认落后这么难吗？啊，我还得给你们泼泼凉水，下场对日本极有可能啊，上半场就决定比赛的结果了。 哦，好吧，让我们对于和日本队的比赛又多了一些想看的点呢。 但是我想说今天我们的话题聊的是我希望啊，希望总是会有的。 嗯， 啊，这边又是一位哲学家，古希腊的斯坦利科夫啊，这还是谁啊？我看这网友啊，快乐的小香蕉说他说，希望是黑暗中的火光，能够使人精神振作；希望像沙漠当中的绿洲，能够使人心旷神怡呀。 嗯。 这所以国足还不能够完全的失掉希望。 哎，还有一位朋友叫用户小飞机，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初心。哦，是的，这个保持初心，现在我们经常能在生活当中会说这句话哈。希望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呢，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出发点。 没错啊，不要忘记你为什么出发啊，不要只是欣赏沿途的风景啊，是吧？嗯，而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去出发呀。纳兰德行说了，这确实是。被人嘲笑没办法，辩局也说了，照国足凌晨的表现不可能出现啊，只能是无功而返。 嗯，还有 Seattle 说真被打脸了啊，昨天还是验证了贺炜那句话，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啊。 哎呀，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于大宝，说是吧，也是后防不太给力啊。 嗯， 啊，确实我就觉得于大宝他最适合还是打前锋。 对， 他在国安能打后卫不代表他能在国足就打后卫，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专业人士都不懂呢？ 哎，而且就说有人说这个大宝和西哲成了替罪羊，其实我觉得把输球丢球怪到他们身上真的，嗯，再怎么样这个锅也应该李铁去背吧。 队员整体都不行，说实话除了吴磊啊，感觉吴磊是跟人家能是踢吧两下的，试吧两下的，其他人啊这个级别上边啊，所以有足球比赛经常讲所谓的降维打击，我们看到凌晨澳大利亚跟国足的比赛，人家稍微有点降维这意思啊，就是两支球队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国足惨败，我们依然要保留对自己的希望。同时，福茂会也非常的精彩，点燃了全新的希望。大家继续用我希望来造句吧。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6点之后再回来。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进入九月，今天夜间北京将会再一次迎来全市性降水，而且降雨持续性较强，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前半夜，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此外，降水还会带来气温的下降，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添衣防感冒。 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伴有雷电，最低温度22度，最大降水湿度95%。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6度。明天早晨晨练的气象指数是4，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此外，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周五啊，明天就是周末了，也希望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就有一个好的心情吧。 是的，尽管国足输球了，但是我还是力挺国足啊，国足一定要出现呢。 哦，你希望国足出现？ 我当然希望国足出现了。 你希望，但是你觉得能出现吗？ 我觉得不一定能出现。所以谈到希望这个事儿太有意思了啊！希望可以是一个虚无缥缈很远的一个东西，也可以是离你很近的触手可得，你再努一把力啊就能够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好像出现这件事儿，从第一场来看，以国足的状态和实力啊，这次咱们想要摸到卡塔尔世界杯的入场券还是有点难度啊。 是的，我是谁？谁是我？他说：“我希望咱别玩足球了，可能咱们就不适合足球这个项目。” 哎，这个观点我在很多论坛上都看到过。就到底我们适不适合踢足球这个事儿？哎，你说我们中国是吧？这么伟大的国家，我们什么的世界上我们都能排上前几位，对吧？ 我们那么早就开始玩蹴鞠了啊？ 对呀、啊哎，我们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对吧？各种全能排上是吧？科技啊，这个那的，就是奥运会我们也是吧？很好，哎，你说我那纳闷了，就这个男足，这个确实是个课题呀、啊。 你都，哎呀， 是， 别绝望，别绝望、啊。 你说我一般我这人不客气的人，不谦虚的人啊，拿一个话题我都能给聊上半天，我都行啊。唯一遇到这个问题，当有人问我说中国足球为啥不行的时候，我真的啊，当时就语塞了， 嗯， 没话说了。就是这么多年把我啊踢的也是有点这个没毛病了。 哎，你看咱们办公室里边很多前辈啊，就看中国足球看了有40多年的， 哎， 都说怎么就是昨天晚上那比赛跟40多年前还都差不多呀？ 哎呦， 没觉得这是过了40多年了啊，工资都涨了好几次了，都翻番了，这球技怎么还这个样子呀？ 小葛说了，对于中国来说，12强赛就是中国队的世界杯了，中国队晋级12强赛，他说已经是极限了。 哦，就我们现在正在踢世界杯。 啊，再出现说想出现得再过20年时间，得培养小孩是吧？现在得培养，20年以后了是吧？当打之年， 嗯 啊，小葛的头像是热刺的球迷哦，而且是这个热刺的球星孙兴民，啊，孙欧巴现在是在韩国国家队。是韩国队第一场也没打好，打平了，反正是，就是啊，东亚这三强中日韩第一场，好像都是难兄难弟的感觉。 哎，别这么说，你看人这个韩国出现的概率86.6%呢， 是 和日本差不多 啊。日本第一场输球了，还是被这个相关的专业机构排到了出现概率第一名， 对 小组的， 所以咱就别跟人家比了。哈哈，我们就和自己比吧。 哎，我叫熟墨，他说了，你们片花里不说了，这中国足球第一人谁呀？不是 高球呀？ 对呀、啊， 把他叫回来， 高老师 啊，那都给那就是气活过来了 啊，《水浒传》里的名宿啊，是吧？ 小狼控说，我始终觉得呢，足球和咱们中国足球是两个项目， 哎是 不一样，我们把它给演变了一下，改编了一下。 哎，是、啊、我记得应该是20多年前吧，春晚小品里边，宋丹丹老师当时有一句话说中国足球的，怎么说来着？我想想那个味儿啊，这么讲的：中国足球何日出头？对，大概是这个味儿。这句话放在现在，竟然还能够不过时。 嗯， 所以说中国足球好像这些年进步。你说联赛啊，确实金元足球那些年挣了不少钱给队员们，但是实力水平上边你要说有多大的进步还真不一定。 哎，而且现在这规划球员也来了，有了规划球员还是这个样子。 哎 啊， 这个是一个比赛之后的一个争论啊，夏萌、 哎、是呀， 就说咱们已经规划了这几个，比如4个人，为啥就上了一个或上了俩呀等等的这个、 嗯 怎么不都上啊？ 是不是要流利呀、 啊？是啊， 嗯，别流利了。 哎，这是有可能是流利吗？亦或我看过一个这有意思的点评啊，一位球迷的点评很有意思，就是规划球员啊，为啥就上俩、啊？不都上啊？ 嗯， 是这么讲的，说，这个在某一本小说当中说，老太爷给家里立一规矩，啊，说家里的石狮子这个门口的只能放俩。放俩石狮子是辟邪镇宅的意思， 嗯， 说放好几个人家就会以为你家是卖石狮子的了、 啊、 哎呦喂， 所以咱们的教练组不让上，不让都上，也是怕别人认为我们是不是中国队，怎么就我记忆当中中国队不是这样的 呀、哎、 呀，这 是 长变样啦。 是，所以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是球迷的一个猜测。但是我想另外一点就是国足，你说把其他规划的都给上去了啊、包括洛国富啊，这阿兰啊，这是吧、 嗯、 都是前场的攻击手，那把他们上去了之后就意味着国足本来中场这个包括防守就是啊一张纸被人各种捅的，你说你再上俩前锋的这个规划，那后场更没人了，那是不是让人家比如澳大利亚这种得打5-6个了呀？ 嗯， 这是有的球迷朋友的一个担忧，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啊。 嗯，南极这位朋友说，人家就一起练了1.5堂的合练，打你都没商量的。 你看， 我们用得着练那么长时间吗？ 哎 哎，我们要是不合练那么长时间，咱也没那么早就去这个西亚。是不是现在结果会不一样呢？ 所以集训这个事儿啊，在奥运会之后就有很大的争论。 嗯， 因为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当中的这个折戟沉沙惨败，就有反思说这个是不是集训时间太长了等等的。 嗯嗯嗯。 另外一点，我想说就是足球这个事儿啊，实力是最决定的，就是你实力跟人就差这么多，你再集训，你实力还是这样的。另外一点就是国足好像由于疫情的原因，的确是。跟外界我们这个友谊赛打的也少啊，因此好像是这个队员们啊包括教练球迷们啊对自己半斤八两是如何，似乎赛前都有了过于乐观的一个估计吧。 哎，可是你要说如果咱们不集训啊，这联赛还该踢差不多了，那边要开始12强赛了，咱们紧急来一个集合，然后去西亚，咱也别什么合不合练的了，去了之后隔离完了之后就比赛。 哎，那这个我估计更完了， 更完了。所以说嘛，这个真的就聊不下去了。就是你集训时间长和集训时间短，也许结果都是一样的。嗯、 是，这个就好比是我是这个韩红老师、刘欢老师，比如那个高音， 啊，我不用怎么练，平时 对 嗷一嗓子我就能上去。但你说要像我这实力，我天天在家集训，估计也没用。我实力就这样，我唱不上去啊，是吧？ 嗯嗯嗯。吴孟生也说了，哎，要承认咱技不如人，关键是怎么提高。哎呦，这这怎么提高？不都想了五十多年了，还没想明白吗？ 这吴孟生经常给我们提这种世界性的难题啊，是吧？ 要得思考人生 啊。中国足球何日出头，是吧？宋丹丹老师二十多年前小品演这句话， 嗯， 还没解决呢，是啊。 嗯，晨晨说承认自己比别人差并不丢人，可是我们就是承认了呀，我们没觉得丢人，可是承认然后呢？ 对呀， 就没有然后了。 啊，我们不是不承认啊，承认多少年了是吧？ 广东人经常用这个广东话说的一个常用语啊，大概意思就是有没有搞错啊？ 啊，这话我你会说吧？ 我不会，你说。 大概模仿一下。 嗯，有没有搞错啊？ 对， 嗯， 差不多。 北京人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没事吧？” 啊、 哎呀， 是， 看完这个比赛以后，就是有没有搞错、啊？你没事吧？ 哎，我想起一句广告语：“ 嗯、 你没事吧？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就吃啊什么什么梅。 ” 也是一个这个非常 酸酸梅， 哎，不错的这个、 嗯、 是不错的一个明星啊。 哎， 这边还有啊，说老大难的问题了，天马行空，说国足咋办呢？这事儿， 嗯 啊，死马当活马医。 清明仙子也已经开始担忧了，说不要把天儿聊死了啊！这个咱们聊国足，很难不把天儿给聊死。 对啊，国足这是充满希望的一个领域，对吧？ 嗯、 你说国足啊、真的，你要说其他的话题，大家觉得哎呀专业，我插不上嘴。但是我觉得聊国足。只要您是曾经看过一场国足比赛的人、 嗯、 都有可聊的。 哎，我刚刚还说要看比赛，有一位朋友还问说咱们现在这个聊天室里边这么多人啊，昨天有谁是真的熬夜起来看球了呢？ 有，肯定有。 有吧，应该还不少呢。 是， 嗯， 就是看球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如果很关心某个球队的话，就算你哎呀觉得输的可能性很大， 嗯， 还是在可能最后一秒钟，又是哎硬着头皮起来看吧， 是 咋办呢？你说我 就算输，我也得看看咱究竟怎么输的啊， 是 啊、也死得明明白白的 啊。这个看中国男足的球，有时候也是一种瘾， 嗯， 不得不提、哦、啊，这个有点这好像受虐是吧？有的朋友说了啊，对，你怎么这个受虐？这个是看国足啊、 嗯、 啊，没办法，这么多年心心念念就喜欢这个球队， 哎、 啊，国足虐我千百遍。我待国足如初恋。 Lex 六七八也说了，说集训太久，大家就可能这个兴奋点就过去了啊。 是，这边还看到朋友在说我们今天的话题，用我希望来造个句吧。这边有、快乐的小馒头，他说了，他希望啊、银行卡达到十位数。哎呦，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呀！ 啊。这个有点难啊，您就算是 不难，定十个小目标就给达到了。 哎呦，我想说的是，您就算赶上金元足球时代，您想挣这个钱，挣不了这么多也是。啊，但是希望是有的。你就像国足，这个世界杯冲进世界杯，很多人说不可能的事儿，怎么可能冲进啊？这实力差距太多了。但是总得您得心心念念有那么个念想在这儿是吧？ 嗯， 有希望在那儿，你就会感觉到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阳光。 哎，还有用户8216这位朋友说，我昨天起来看直播了，但我看到大宝连续踢空气的时候，我就上床睡觉了。 是啊， 哎呀，真是越看越生气，就怕看到最后连觉都甭睡了。 所以说李铁指导这场比赛过后，我相信会把一部分人就是暂时的就是 让他们调整调整 替补一下吧、 嗯、 啊，主力肯定不可能了，你比如说这个后防线这几个人表现不好的肯定得重新来搭档， 嗯嗯嗯、 这是必须的。 磊落这位朋友说，我看到被进了第三个的时候果断睡了。那您坚持的还挺久的啊。 是， 嗯，荣成斋也说，好不容易熬到两点看了三分钟睡着了，早晨一看消息，我幸亏睡着了。 是，这都是幸亏睡着的、 嗯、 没看到那种惨剧啊、但是你那您不得看回放啊，或者看一些这个集锦 啊、就看一下被进的那个撒球的集锦就行了。 是， 其他再看不行，心脏受不了。 这边还有朋友 KX 问了9月7号打日本队是几点啊？这比赛， 嗯，因为大家关注了9月7号晚上的11点，反正也得小熬一下吧。 哎， 他们对日本， 对这边晨晨也是给出了，对，确实是11点的这个比赛啊。 嗯嗯， 谁是我？他说李铁还是胆小，23个人都是老人，没新人，太保守了。关键是国足他就没有特别厉害的新人，特别靠谱的这种新人。我觉得，凌晨这比赛，除了韦世豪比较的敢打敢拼之外，其他都是缩手缩脚的这种感觉。 嗯， 真的，嗯。 微博这边呢，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昨天，今天凌晨看比赛之后的一些感想啊。当然了，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我们的话题是非常正能量的，希望大家呢去说一些这个内心的想法啊。我希望怎么怎么样，用这三个字呢，可以和我们一块来造个句。福茂会呢，现在正在精彩的上演着，现场的很多高科技、黑科技啊，还有一些这个交互式的体验，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鲜感，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点燃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望。马上呢，我们将会去连线前方的记者小鱼，请小鱼给我们带来福茂会的现场的最新的情况。好，嗯，小鱼你好。 夏萌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是在福茂会的现场看到了很多亮点吧？最想跟我们分享的是哪些呢？ 如果要分享今天在福茂会的感受呢， 嗯， 我觉得有两个词可以分别来形容我上午和下午采访的感受。 嗯， 那么上午呢，我会用信心这个词来形容，因为今天上午呢，我是采访了2020的开幕式及主论坛。那么在论坛的全程过程当中呢，我一个感受最深刻的就是信心，因为参加开幕式的，无论是中方的还是外方的嘉宾，当然外方的嘉宾是通过线上致辞的方式来去为北京的冬国会包括冬奥会送上了祝福。那么其实大家都谈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可忽视的是正在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的影响。那么不可避免的就是北京外的过程当中也必须要严格的落实各项的疫情防控措施，才能够保证北京冬奥会安全简约和精彩的来举办。但是呢，即便是有充满着挑战和困难，但是各方依然都对北京冬奥会充满了信心。各方都提到了说，北京冬奥组委为了冬奥会的顺利举办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他们的工作也非常值得肯定。那么同时他们也能够相信北京和张家口能够有能力在做好新冠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来举办一届冬奥会。这是我今天上午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信心。 嗯嗯。 那么谈到下午的这个感受呢，我可能用一个词，我会用生机，就是生机勃勃的那个生机。 嗯， 因为下午呢，我是走出了首钢园的三高炉，就是走出了冬博会的论坛，而来到了各个展馆的展区，特别是咱们的体育服务展区，看一些包括浏览一些和体育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产品和这种互动体验的游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就看到了各种各样非常形式多样的这种互动体验的活动。那么在现场呢，也是有很多的市民来去体验，像比方说滑冰、冰球、射门，还有像VR 滑雪，而且还有 VR 雪车，这个是我去年在采访福茂会的时候没有看到的。像这个是一个坐在一个真的按照1:1:1的制作的雪车，但是前面是一个虚拟的 VR 投屏。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虚拟现实的方式来去体验雪车运动，这个也是一种很新奇的方式。 嗯， 那么这是说到了市民的体验的这种让我感受到了生机。那么其实场馆也是能够让我感到这种正在就是生机勃发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今天所在的首钢园区是今年福茂会的展区之一。那么首钢园呢，它本身是一个工业遗产，那么在通过工业改造，通过一系列的改造之后，成为了北京冬奥组委的办公驻地，而且呢又新建了首钢滑雪大吊台，这个会是明年冬奥会的比赛场地之一。那么工业遗产和冰雪盛会相结合所迸发出的这种光彩，也是让首钢园区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所以今天下午是有这种人有这种市民的互动体验释放出的活力，也有首钢园区这个地标性的建筑所释放出的活力。 嗯， 这是今天全天的采访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两点。 嗯，两个观点，信心和活力啊。非常感谢小鱼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之后关于福茂会更多的消息也期待你发来更加精彩的录音报道，保持联系，再会小鱼。 哎呀，是啊，福茂会真的是太精彩了。 嗯， 而且各种各样非常炫酷的这个科技 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对未来的一个畅想，这是一种全新的希望啊。 是的，听完小鱼的介绍之后，我心情一下就好了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前半段节目聊的都太不愉快了吗？ 啦啦啦啦，咱们继续聊回国足吧。夏萌，你也得对国足多点希望，好不好？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真 是这样的。 我必须得让你爱上国足。 一定要这么强扭的瓜也不甜啊。 就算我现在也没那么爱了。 嗯、你都不爱了啊。 哎呀，是，这过两天估计又爱了。 是。 这九月七号中国队对日本队。 再一次。 哎，这。又想起了那件事，有朋友说了，对日本这比赛完了之后，是不是咱俩就放那首刘欢老师经典的 从头再来啊。 希望不会把这歌放这么早啊。 不是，咱们可以放那个好想再活五百年。 哎呦， 再活五百年，中国足球总该出现了吧。 是，再过五百年不知道人类都进化成什么样的地步了。 嗯，可能都已经不用这个人去踢球了吧。 啊，对啊， 用意念去踢球。 是，早就高科技了，到那会儿是吧，各种各样的什么 AI 技术啊，是吧。 对 啊，大家都畅想畅想对未来的新希望啊。这是关于福茂会的精彩点燃希望。另外，中国队输球保留希望，大家用我希望造个句，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稍微进一段这个资讯的部分啊，一会儿再给大家聊回来啊。 好，我们先放一放国足，关注国际足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2年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 I 组第四轮展开角逐，英格兰做客普斯卡什球场对阵匈牙利。上半场呢，双方都没有建树，下半场斯特林破门首开纪录，凯恩、马奎尔和莱斯分别打入一球，最终英格兰队4-0的比分大胜匈牙利。世预赛前四轮，英格兰队取得了4连胜。 而今天上午8点，世界杯南美区的预选赛当中，阿根廷客场对阵委内瑞拉，最终阿根�廷3-1战胜对手，7轮过后4胜3平拿到了15分。比赛进行到第27分钟的时候，梅西遭受对方的严重犯规，他在前场准备拿球的时候，对方的太凶狠了，这个直接上去蹬去了，小腿看上去都变形了，梅西痛苦倒地，队医也赶紧进场治疗啊！我相信大巴黎那边的心脏就是直接差点 坏了， 差点崩溃了、还好梅西没大碍，继续的来参加比赛。而主裁判在观看了 VR 之后呢，直接将这个路易斯马丁内斯红牌罚下。值得一提的是，他5分钟之前是刚刚替换受伤的队友上场，像这种人我觉得直接禁赛几场吧、太讨厌了。 是的，是的，伤害我们的美美。这组第四轮的一场焦点战展开争夺，德国客场2-0取胜列支敦士登，这场比赛维尔纳和萨内进球。还有一场比赛，瑞典在主场对阵西班牙，这场比赛呢，索莱尔在第3分钟为西班牙取得了梦幻开局，伊萨克在第5分钟将比分神速扳平。下半场比赛呢，克莱森在第57分钟将比分反超，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在客场1-2的比分不敌瑞典，也拱手让出了小组第一。 而今天曼联官方宣布了 C 罗新赛季的号码，重返曼联的 C 罗会穿上他标志性的7号球衣。在 C 罗回归之前，7号目前的主人是卡瓦尼，曼联官方确认卡瓦尼会穿21号球衣。哎呀，这怎么大牌球星就是有这个差别对待呀、 就不知道怎么劝的卡瓦尼，这之前不都说开赛了以后就换不了、那个号码了吗？ 啊，是啊，不是说这个英足总不让换号码吗？ 对呀、 是不是这咋回事啊？这是、 在这明星面前都得让步，没有光环。 是，这如果我是其他球队的话，我就抗议。不能搞这个差异化。 哎呀，好可怜，好可怜，卡瓦尼，抱抱。 是， 再来说一说巴萨吧。据说呢，这个巴萨也是遭遇到了财政打击，因为疫情的影响呢，球队的主场入座被限制在了3万人次以内，这样就进一步减少了球队的现金流。现在巴萨的负债已经达到了10亿欧元。在夏季转会市场呢，球队又放走了梅西，也将格列兹曼租借回了马竞，这些呢都被视为巴萨削减薪资、降低成本的表现。此外，也有报道说，巴萨、皇马、尤文三家俱乐部依然没有放弃建立欧洲超级联赛的想法，而欧洲超级联赛普遍也被认为是他们缓解财政压力的一种方案构想。 而据报道，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是担心姆巴佩无法扛住压力，选择与巴黎圣日耳曼是续约。姆巴佩与大巴黎的合同是在明年夏天到期，意味着皇马有机会在明年免签这位天才球员。 报道说，皇马方面已经开始着手姆巴佩的免签事宜了。啊，你说是皇马净想好事啊，能让你免签吗？皇马希望是在明年的1月1号与姆巴佩签订预备性协议，等到7月1号再正式的来引进他。现在俱乐部这明年1月还有4个月的时间啊，皇马非常担心这段时间姆巴佩会选择续约。目前大巴黎给姆巴佩的年薪报价已经达到了4500万欧元，还在球队规划方面向姆巴佩做出了保证，说俱乐部在未来将不断的提高竞争力。而梅西、内马尔、迪玛利亚等众多队友一直在做姆巴佩的工作，因此皇马俱乐部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都做工作啊，小兄弟儿，留在这儿吧，啊，过2年我退役了，这大哥就是你的了。 不是，怎么感觉皇马最近形象那么差呢？这 是啊， 对吧？这有点像这个海狗一样 啊，就各种求人家，是吧？ 各种舔 啊， 然后人家那边就是高大帅， 对啊， 白富美。 是啊，你说皇马以前不是这个形象， 就是 啊，皇马以前都是各其他球员啊弯门盗洞找关系，说哎赶紧要我吧，你说是吧？ 现在完了，就是现在完全就是你来吧，你来吧，你看我多可怜， 哎， 你快来我家吧。 对，你不得不说这世界变化快呀。 是。再来看一看 CBA 这边，现在呢国内球员注册期呢已经截止了，那各队球员大名单也已经确定。今天深圳队那边发文介绍了球队新赛季的人员配置，这份人员配置当中呢基本上啊老球员名字都能看见，但是就上调了4名青年球员。引援方面呢签下了外线的投手于长春。 另外关注到的是，今天早间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在男单第二轮的一场焦点大战当中，世界第一的德约科维奇继续强势表现，以6-2、6-3和6-2直落3盘击败了排名第121位的格里克斯普。2005年以来是连续16次闯进美网的32强，也是本赛季大满贯第23场连胜。在下一轮当中，德约将会遭遇的是日本名将这个锦织圭啊，这也是一场硬仗啊。 是的，那么在女子网球方面呢，咱们的中国球员张帅在比赛当中稍显被动，最终2-6和4-6输给了资格赛球员来自于英国的小将拉杜卡努的拍下。那么本赛季四大满贯单打的战绩，张帅这边呢是1胜4负。 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继续再跟大家互动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国足输球但依然保有希望，福茂会精彩又点燃了全新的希望啊，跟希望都有关系。那么我们就用我希望来造个句吧。 嗯，淡望远山说希望踢完日本以后还有机会用希望这个词儿。 哎， 希望还是会有的嘛。 是， 嗯， 希望还是有希望吧。 Lex678 说国足的希望只能放在规划球员身上了，不只是能力的原因，更重要呢还是这气质的因素。 哎，还是稀客他说了，康乐你是不是有点双标了，刚才说 C 罗这事儿 怎么了 啊，他说梅西穿30号的事儿你咋不说呢，说法甲那是守门员的专用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区别的。C 罗穿的7号，如果说梅西在这个巴萨啊也穿10号的话，不在这个大巴黎穿10号的话，那可能也是这个特殊对待了。对，但人家穿30号这个就不像 C 罗这事儿这么的扎眼。 但我觉得这也特别符合这两个人的性格。 哎， C 罗本来就是一个怎么说，特别喜欢愿意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么一个人，恨不得这边退役那边就去演007了。 对， 但是梅西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内敛低调的人， 很内敛。C 罗相对来说他是比较还有点偏执，我觉得 C 罗你看他身材的保持， 对， 保持的是好啊，魔鬼筋肉人，但是能保持的这么好，他的饮食各个方面没有一定的偏执，这种感觉一般人做不到这样的，真的。 是啊，还有小斯他爹也说大宝背锅了啊，其实是池中国没上，还是缺腰，希望下一场能上场吧。 是啊，这边咱们不吹不黑，确实是表现的是不好啊，这个李铁看指导看在眼里了，我相信有一些队员下场肯定不会再出现在这个阵容当中了，大家心里都有这个谱。另外这边呢，男人他说了，国足和日本队比赛要咱们真的再输，就是7号这场啊，说就真没机会晋级了，啊，他说那话怎么都得说，还是提前说了吧，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他说这个如果说下场再输给日本队的话，那咱们这个出现概率得降到多少啊？夏萌， 现在是百分之 零点八八吗？ 啊，对，零点八八。 哎呀，能降多少？这不就是降个零点八八吗？ 啊，还有多大的下降的余地啊？ 对，那这个留空间很小， 对， 改变的机会不大了。周扒皮这位朋友说气话呢，说我希望国足就地解散。 哎呦， 谁爱上哪上哪。 是啊，反正踢完的这个十二强赛了，如果没进世界杯的话，肯定是就地解散，但只是暂时的解散而已啊。 嗯， 这位朋友刚才提到说再输日本了，这晋级机会就没多少了。我看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析，的确是这样的啊，因为输给日本、输给澳大利亚，如果说两场都输的话，那证明这俩队肯定还是头两号的热门球队。 嗯， 那国足下一步要想的就是争第三啊。第三的话，你能争过谁？沙特能争过吗？ 嗯， 沙特那主场被判俩点球，给他俩点球，那个谁跟越南打，所以说跟沙特咱们这个就是不一定能打得过。 阿曼咱也打不过呀。 阿曼人家日本还送给阿曼三分啊。 嗯， 大家想想这三分多金贵啊啊！所以这手指头掰来掰去的，而越南一旦咱再赢不了人家，那基本就出现不了了。 你今天不是问那个数据说这个准不准确吗？人家不跟你说这数据还是挺准确的吗？ 啊，对， 对吧？那这越南人还有一点百分之一点八八的出现的概率呢。 是啊， 啊，咱比人还整整差了个一呢。 没错，赵晶晶他说了，哎，他不关注这胜负的话，说昨天晚上球场还不错呀，那可不是吗？ 是啊， 人家是 带空调的 啊，世界杯的球场 就是 啊，卡塔尔人不差钱 啊， 人家呢是。啊，包括什么这个，大巴黎啊，为什么这么硬气啊？就是人家这个中东这些，啊，背后的这个资本人不差钱啊。 嗯， 是 六六四五说，大宝的防守优势是阵地战，李铁攻出去打，没有用到大宝的长处。并非大宝踢得不好，他一直都这样，是不该这么用。 哎，另外我想说，就是于大宝在国安他打这个中后卫也是后来改造的一个，当时说实话，我个人就不是很同意，他前锋打得这么好是吧？这国脚级别的这个 前锋，进球时候多帅呀！ 啊，对呀， 啊， 这个进球能力那么强，非得给改造成了中后卫。为什么改造？当时队里边没有合适的，让他说这个身体素质好来打一个中后卫吧，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件事儿，在国安给他培养成了中后卫。但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在国足的这个范围当中啊，不一定就说明他适合继续当这个中后卫。 哎，是，当然，但是呢，这话又说回来，你说李铁现在也不敢冒险说让大宝去踢前锋呀。 嗯，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估计大宝可能就会去调整了。 对对对， 嗯， 不可能让于大宝踢前锋的， 啊， 因为大家想想，国足还有好几位这个厉害的 规划球员呢， 规划球员还没时间给安排上场呢。 嗯， 这阿兰啊，又洛国富的是吧？嗯， 哎， 确实是。另外这边还看到了，哎呀，对国足有信心的厦门还真有， 哪儿？ 北京田野说了两个能啊，能不能出现？我们聊天室里俩选项，一个能，一个不能。 嗯， 我看现在比例是多少啊？反正大多数好像都说不 能 出现，大多数都认为不能出现。 对 啊，这位朋友还是坚定的， 给看看现在说能的有多少人。 我等会儿我刷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啊。 嗯嗯。Seattle 这也说李铁年轻还是没有什么经验可言，这个相关部门这都怎么选的教练 啊选教练， 还是说选教练这个问题上，当然了，李铁自己当时在签约的时候不也说了吗，他也自己就是笑拿自己开涮了啊，下课这个事儿他也是时刻做着准备的 但是跟李铁签了六年的约，大家别忘了。 嗯， 说明国足这边足协方面是对他有很大的自信的。 哎，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能这样的说，人输一场球了，你就是打破 下课， 打破之前所有你的这个宽容啊，包括什么。那我想问了，那之前怎么想的是吧？签了六年，说明各个专业方面都认可李铁指导的。既然是如此，那知人用人，用人的话，那我们就要信他。 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对 啊，我是谁，谁是我？说我就想问问，规划了这么多，咱是规划了个寂寞吗？ 哎呀， 就昨天看是挺寂寞的， 哎呀，这是寂寞高手一时去无踪啊。 嗯， 这是那首寂寞高手一时去无踪啊，好像某一版的射雕英雄传的这个主题曲。但一般说高手一般容易寂寞，什么独孤求败啊，是吧？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哎，对， 那首歌嘛， 是。所以说您这边一说了寂寞， 啊，但我们这个寂寞不是高手的这个寂寞呀， 对，我们是0.88的寂寞 啊，对，也太寂寞了，没人陪伴着我们，人家都是一以上的了。 嗯，小苏他爹说，我希望下一场比赛血洗对方，血洗日本啊。 哎呦 啊，这是希望嘛？ 啊，是 啊， 关键日本队现在这个情景。啊，他们这个主教练森保一在国内的舆论环境也非常差。 嗯， 我看了一个帖子，就翻译出来，日本的球迷在日本输给阿曼之后，各种喷这个森保一。 嗯， 啊，就说了啊，要不要这个那意思啊，跟中国队换换教练，把这个森保一送到中国队去。 其实跟咱们这儿是输了球之后的反应都差不多啊， 没办法， 着急啊，也让主教练问责下课。 啊是啊，输球怪教练，这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都差不多， 各个项目都是一样的呀。啊，周巴别说了，这要不然给唱个回家什么的，国足咱别介、 嗯、 啊，国足依然是抱有希望。我们今天 对呀、 啊，对 还哪跟哪儿啊？离回家还有那么一段时间呢。 是，但这歌其实，在库里边我们都有 啊，是吗？你别这么早说出来 啊！对对对，大家有点希望。今天我们的话题聊聊国足输球，保留希望。另外，在北京举办的福茂会，精彩又点燃希望。我们用我希望来造个句吧。今天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陪着各位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再给大家聊回来啊。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点3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从国足说起。国足今天凌晨的比赛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观球感受呢？可以跟我们交流交流啊。但今天呢，我们希望大家去说一说我希望这三个字，用我希望来造个句啊。 是， 虽然国足输球，但是呢还是保留了一些希望的啊，比如说我们对于足球的希望啊，对于中国男足能否出现的希望啊，现在还都有所保留呢啊。 是，另外有一个希望，如果说这个出局很快的话，那是成为最早备战下一届世界杯的球队了。 哦，对对对对对， 希望不要这样，希望不要这样。 总而言之呢，我们永远都是有希望的。 对，当然福茂会也是精彩点燃了希望，大家用我希望来造个句吧。 对， 哎，我突然想到了，我希望国足如果能够他们的实力啊配得上我现在的用的这个背景音乐多好啊。 嗯， 你看 这是多么的这种大哥的感觉啊！ 是走路带风， 是 嗯。 哎，你说国足有一天要是这个成为足坛的大哥是吧？用这个音乐一走起，来身边的小弟都是法国队、巴西队、英格兰队，啊，什么亚洲球队往后排一句。 嗯， 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那这是什么样的希望啊？ 啊，国足咱什么时候也能占一回 C 位啊？ 可不是嘛。 Espace 说：“我看好残奥国足，咱们中国必胜。” 哎， 对，哎， 厉害！ 别说残奥国足，成绩还真是不错。 对，咱们残奥国足好像都赢过巴西。 嗯 啊，另外残奥的女篮赢了美国， 对， 都很厉害的。 是的， 我们要给残奥健儿点赞的。 没错，没错。哎呀，男足啊，长点心吧。 这边 biu biu 他说了，澳大利亚怎么好像打出了巴萨的赶脚？所以国足无奈的输了。 biu biu， 你真是个善良的人 啊！这个就是没办法、 嗯， 当两支球队存在着这个等级的差别，所谓的降维的差别的话，比如说成年人打中学生，那你就感觉成年人这个队伍是人人都是 C 罗，都是齐达内。 咱们是中学生还是幼儿园？ 咱们这场比赛就被人打成是这个中学生乃至幼儿园了， 幼儿园小班。 以至于人家各种嘲讽我们啊，比如说啊、人家的门将说了，我用15分钟时间就摸清楚了中国队，很想下一场比赛再对中国队拿本小说在那看一看呐、 哎， 气人啊！ 还是我们后防线上唯一靠谱的就是守门员 啊，对，还说是跟中国队比赛就像是猫捉老鼠一样，就是玩弄我们。哎呦， 嗯、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呀、啊？ 不要看，我不要听。 啊，青柠仙子他说了。输球还有怪主持人的呢， 对， 怪解说员的呢， 就是，就怪你们俩啊、嗯，跟这儿瞎说， 是真有 在这猜， 怪主持人的好像还稍微少点，但怪解说员的绝对有 哦， 对，啊，包括这个之前啊 CBA 啊什么的、啊，有某几位吧，经常被怪说，哎，就你这开始这个吹上了，然后那边就被人投了一个绝杀什么的。 哎我记得了，我记得了，同行， 对， 那个、 同行，同行、 嗯，离我们很近吗？ 是啊，这是所谓的毒舌呀。 嗯。 啊，但是这边还有思雨说，劝说康乐你醒醒吧，说国足那意思，别这么有希望了，是吧？还想成为足坛的大哥，在亚洲能成为大哥，现在好像都不容易呀、啊。 不是说 是吗？ 希望希望嘛。 哎，你看我们这个 对说说 听听 FM 的聊天室的这个数据，大概现在认为国足出不了线的占76%，啊，然后出线的大概是在24%这样的一个比例。 哦，出线还有24%呢。 你看还是挺乐观的呢。嗯这比我们那个专业的数据是吧？0.88%的 一都没到。 对，嗯。 宁波这朋友说，国足就是没有那种野蛮的狠劲儿啊，没有亮剑的精神，都跟这个谦谦君子似的，再也没有像李伟峰那样的球员了啊啊！火爆脾气，大头。 关键是什么？你水平差很多的时候，你想拉人家，你拉不上人家。 对，我也想跟上别人的步伐呀。 对， 可是我怎么？我那么使劲了，这 是 还是够不上呢。 你想犯规都抓不着人家，这个是最痛苦的时刻。很多踢过球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差距很大的，人家轻描淡写传来传去，你想来一个飞铲啊，想来这个什么这个，我跟他上上身体，不给您这个机会，您贴不着人家呀。 嗯。 同样，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澳大利亚打国足是这么样的厉害，如果澳大利亚打一个像是什么西班牙呀、法国、那被人溜的是吧，满场也是抓不着球，这就是实力的差距呀。 是，哎呀，我是曼联就说，对呀，就是呀，基本功呀。 哎，是，图画八八他说了，应该上吃中国李磊啊，他说是延边的那边的，还河南那边的啊，说上场说是不是有股狠劲儿啊？啊，其实这个。跟哪个地方 也没有关系，就像康乐刚刚说的， 啊、 就你一路小跑，人家在前面这个冲刺了、 啊， 你怎么追得上人家？ 是啊，而且甭管是哪个地方的，都是国足的队员，其实，在狠劲儿上，你说能差多少啊？ 嗯、对, 对 啊，差不了太多，我觉得。 哎，有朋友说，这个认为能出现的都是有同情鼓励的票，哦， 哎，是，这边淡忘远山说了，希望踢完日本还有机会用"希望"这个词儿啊。 希望这个词儿到时候肯定还是会出现的嘛。 是， 想出现必须有那个实力，咱们现在这个水平很难，地铁一号线也是这么评价的哈。 啊，魔鬼轻浮说了，希望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 嗯嗯嗯， 是，这是骨感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已经可以当超模了， 不是超模，就是这个骨头架子了都。 啊是啊， 骷髅头了 啊，瘦骨嶙峋了，还希望国足您能胖点吧。 嗯。独一有二这位朋友说，希望多谈一谈青训培训、青少年培训、俱乐部建设，少谈多少强、多少强赛这些。 嗯， 可是这个青训这方面，咱们平时也会去涉及，也会去聊哈。但真的就和国足似的，这个青训呢，也是聊着聊着，哎，你就找不到接下来去哪儿了。 对 啊，很多小朋友他也从小也爱踢球，喜欢踢球，也有一些培训的这个地方去。 是， 但是你说他在青少年那边去注册青少年球员，那他只要一旦注册，他是不是以后这个上普通大学会有一定的问题呢？总而言之啊，这个青少年的上升通道似乎也是比较模糊的。 对 啊， 而且经常吧说这个青少年青训这事儿啊，容易提出来之后了，然后好像没影了，过一段时间， 哎，也是聊着聊着聊不下去了。 对， 不是我们不愿意聊，而是这方面呢更没得聊， 而且需要持之以恒，就是青训，而且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长期才能见到效果。所谓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培养足球方面的人才没有百年这么长的时间，至少也得是十年、二十年的光阴，才能搭建出一个非常完整、非常成熟的这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邻国日本、韩国啊，尤其是日本，基本上在足球职业化是跟我们同时起步的，但人家的相关的这个青训啊等等的，我们现在来看还是感觉到挺羡慕的。 嗯，是的，但我们到目前为止真的也只有羡慕的份儿了啊。 是， 就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小足球运动员他们在踢球和上学学习这方面都能够有所保障了？比如说我想踢球，我想踢专业队，我就学我上不了了。 哎 啊。这方面两方面都能够结合得更好了，我觉得这个我们足球就有希望了。 是，这边看到燕林给我们发了一个帖子啊，对比了中国男足还有盲人男足。 别这么说，这是侮辱中国盲人男球和盲人男足。 是，反正我们都希望两个队啊，这都能够越踢越好。 嗯 啊，当然中国男足国足现在遇到了困境，大家还是多多给鼓励吧。 哎，有个朋友问说，弄几个会功夫的，整个功夫足球会不会更好？ 哎呦， 嗯 啊， 我们在门前摆那个叫什么罗叠罗汉， 是啊，是这个少林足球那个电影是吧？啊， 嗯， 少林功夫好啊。功夫好啊， 别唱了， 我就想起了那个桥段，确实挺搞笑的。当然这边还有，我是叫熟墨，他说了，哎呦， 嗯 啊，弹踹踹够狠的，哎呀，松哥那可不太狠了， 那去了之后直接红牌， 那直接就人家这不敢踢了，直接你直接给人断子绝孙了，那就那人能行吗？是吧？那这种人，我们说的狠不是这么个狠法啊。 嗯，托尼伟说了特别在理儿，他说这个青训啊不是足协能解决的，是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没错没错。 嗯，是， 希望这个体教结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哈，能够更紧密一些。 对，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用我希望来造个句，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燕林说了，说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 哦，说的好悲观哦。 哎，是， 那我们还看不看？ 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啊，飞得越高跌得越重，是这意思吗？ 嗯， 关键我们中国男足何曾腾飞过呀，在2002年就进过一回世界杯。 嗯， 咱们先尝试一下飞起来的感觉吧，甭管说这个是能不能继续的飞下去，但至少要有一种高空的感觉才好。 对，有一种往上腾空的这个感觉啊，往上起的那个架势。 哎，是，另外这边看到了有朋友这是浪漫手机，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他非常喜欢的是这个大仲马的最著名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当中有一句话，讲的是人类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两个词语当中，就是等待和希望啊。 嗯， 哎呦， 哎，那这不正是我们中国这个球迷的心态吗？ 是啊， 我们在等待希望中。 对， 想等着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够起飞。 哎，是，这个小说康乐也挺熟的，从小就读过，里边的这个男主角埃德蒙·唐泰斯， 嗯， 经过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过程挫折 啊，他是被人陷害， 嗯， 在绝境当中依然有希望，然后冲出这个困境，最后成功复仇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故事， 嗯， 啊，就国足能不能也不争馒头，咱们争点气呀，是吧？ 嗯、 在逆境当中绝地翻盘，咸鱼翻身呢？ 就直接说我们是咸鱼，对，我们就是咸鱼啊！ 是 啊，说起这个对李铁的考核 ，Seattle 说，嗯，不是1500年就固定不变的，阶段性和年度随时考核，解约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啊！ 嗯、 就是说每年每阶段都有考核呢、 哎。 其实说白了，这都是高危行业、高危职业，随时面临着解约。 没错 啊，李铁，老铁也不容易呀、 啊。哎呀，是啊，宁波又说了，又想起了宋丹丹老师的小品的名言警。警句了啊！ 怎么说来着？ 中国足球何日出头？这得女生说更有意思。夏萌，你来一句，来一句宋丹丹老师那个口气啊！ 中国足球何日出头？ 哎，说的挺好的啊！ 行行吗？ 我说行，你是上春晚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吗？那我也哪天来一个蓝天白云？ 哎，行。林阳他说了，你们觉得像国足这种表现，如果真的进入世界杯了，世界杯还有人看吗？啊，反正中国球迷肯定会看的。 不是说这个世界杯要扩军吗？有 是， 这很久以前有那么一个说法啊，说世界杯是不是要扩军 啊， 扩成这个40多支队伍？ 哎，是。 哎，这样的话，我们国足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进一次世界杯的决赛圈 啊？ 啊， 是越南。什么阿曼也这么想的咱得先把越南和阿曼给是拉开距离，咱才能争到这个就是增加的名额呀，是吧？ 不然的话这个他扩到40、50、60我们未必都能进得去。咱现在世界排名多少来着？ 70多。 哎呀你看吧， 对，盯在了70到72左右、 嗯、 啊，也是够稳定的了这么多年。 对， 米兰魂1965他说了 ,C 罗事件就说明了这个强权时代没有真正的公平，这说的是欧洲那个联赛呀、啊，啊，刚才确实也提到了 ，C 罗好像是有点特权的，在英超。哎，你说这英足总就给他开了绿灯？ 对呀， 是没办法，人家是这个现在英超最大牌的球星了。 嗯， 啊，他也说国足的事儿，希望别转播了，以后啊，就以免被虐的场景，这被大家看到。保留点自尊心吧，但是我跟您说肯定会转播的，而且各大平台国足还是国内体育的顶流啊。 哎，吴梦生说这个埃德蒙有高人传授国足呢。 哎 哎，国足真的你别说还真不乏高人，之前的里皮还有前什么卡马乔、 啊、 都是高人， 是、啊、 高人高人高高人，可是这高、 哎、 高来高去也没见传授个啥。 夏萌你说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来咱们还有一个录音的必须得给国足背着呀、啊、各位听众朋友们猜出来了吗？哪段录音得给国足背着呀？啊，让大家猜一下， 是咱记者做的吗、 啊、不是 啊、哦、 国足的名人名言，关于的这国足得背着呀， 你快说吧，你干着急。 范大将军那段 啊， 输完了泰国还输缅甸，没得输了，要点脸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录音咱得给国足背着点、 哎、找出来， 对对对、 啊、 这个时刻国足得背着点、 哎、咱这样好吗？这么黑国足， 这不是黑，这是爱呀，是真爱。 哎，我觉得我挺不上道的，我昨天还那儿那个拿3分呢，然后我今天就那儿傻笑、 啊、是没办法，那国足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的、 啊、 是吧？ 是， 这踢之前纷纷都感觉到咱们肯定是又是轻松的又赢谁了， 嗯， 踢完之后仿佛又回归到现实当中了、哎、 对，79年进工体说别做梦了，还不如去买彩票呢。 哎呦啊，1770太直接了，这个、要不然我们强大的祖国举办世界杯吧、 哎、咱们不是之前也想过的吗？ 就是我们从各个方面，这财力呀、 啊、 办赛能力，这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对对对， 是吧、 这个？ 咱啥不能举办啊？ 我们的球场也非常好，你说装空调装没问题，都能装。 对呀、啊， 嗯。 啥问题都没有，是，但是就看国足给不给力呀、啊。比如说你这个东道主，是，你厉害能举办，但是你要是东道主球队不给力的话，往往人家也会说，啊，挑剔说，哎，你看你是实力不给力吧？你比如说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候，当时就被誉为最弱的所谓的东道主的这个球队了。 嗯， 啊，咱们就不希望被人家有这样的诟病啊，是吧？ 嗯。 啊，还有， 我刚才一下懵了一下啊，我在想说、啊，咱们要是有一天真的举办这个世界杯，我们就直接杀入这个决赛圈， 而且呢，我们还得在我们这个小组里边去匹配一些这个。 哎呀，是明白了， 你懂吗？ 就什么这鱼类的这个是吧？ 对对对， 啊，咱们都匹配点， 体现出我们 是 可以。 哎，这是必须的，夏梦，你想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吧？ 历届的这个大赛当中，东道主世界杯当中那个抽签啊， 嗯， 那个球啊什么的，哎，这个滚来滚去的， 夏梦， 历届的大赛， 哎，这 好吗？这不是说， 越聊越没谱， 这不是说我们运作的事儿， 嗯， 历届之前大赛多少的这个都被怀疑说肯定是这个东道主，那怎么就给自己分的那么好的组啊，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这都是可操作范围内去解决的。 对，这绝对是可操作范围内的啊， 嗯， 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啊。 对啊，男人这位朋友说，我们举办世界杯要是在家门口都出不了线的话那怎么办，啊， 在家门口我们要举办的话那就自动出现了，哥哥呀我们不就是要自动出现这事儿吗？哎呀，这边还有 Waste Not， 他说了，是啊，得把这个范大将军范志毅那段话给国足提前的给准备出来， 嗯， 安排出来啊，也算是对国足的一种这个激励吧。 嗯 ，Tony 伟说：“真别举办，国足实力没到那份儿上，去了也是让人虐。” 哎， 参见奥运会。 是， 嗯，奥运会这个高光时刻，我们什么时候享受过呀？ 是，还是说回足球的话，就是确实，难呐，JX 说难啊， 嗯， 啊，难上加难啊， 嗯。宁波这位朋友也说，国足也不容易，都成全国的出气筒了。国足其实真的就不容易，不容易了很多年， 没错， 是好几十年下来了啊，一直都是这个成为全国人民茶余饭后的出气筒。 对，而且键盘侠出击，王者出击，键盘侠啊，一般打的都是谁？国足 啊， 国足，你说这还输球了？本来平时就键盘侠就是对国足各种挑剔，你一输球了，那。没办法， 哎，你要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是啊，我每次有时候看那个恐怖片的时候嘛，而弹幕出现啊，前方都会有什么弹幕护体呀，前方高能啊，然后最常见的还有这个国足出现啊， 国足出现 对，在困难的时候，在这个恐怖的时候给你弄点国足出来调节一下气氛。 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聊中国队输球仍然保留希望，福茂会精彩点燃希望，用我希望来造个句。 嗯， 大家有很多都是造句的朋友，也有没造句的朋友，希望啊，大家都是对生活充满各种各样的希望，我们的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总是有阳光总在风雨后，彩虹总在风雨后的时刻出现的，我们相信，国足啊，遇到了困难了，现在仿佛大家都是感觉到出不了线了， 哎， 但是呢夏萌，尤其是你必须得对国足有充分的爱意。 来来来，我来说两句啊，这个就目前各种数据来看的话，咱出线呢是肯定出不了线了，但是你说对日本看不看，必须还得看，9月7号晚上11点咱们还是要去关注国足和日本的比赛。 没错，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是由夏萌康乐为您直播到这里，也送给国足和各位朋友一首我祈求， 我祈求国足你长点心吧， 这是另外的一位华仔，我非常喜欢的周华健演唱的，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体育广播的奥运有范儿。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到，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